东宫。 再请听周信芳演唱的《扫松》。 哦，你看，空山绝壁，北风萧瑟，好凄凉人也。原来是寒雀在那里喧叫，当初才得见，定金的时节是鸟喧叫，至今又在那里叫，呵呵，鸟鸟鸟一楼听得寒了石木头儿啊头儿，为什么单抽到蔡家的石木是令人可恨？我恨头儿啊！啊啊 西里跑，急急忙忙到荒郊，何来把松涛是为当啊年就四郊啊 下面是李少春演唱的《打金砖》。 山沟照西亭，分明今早朝过娘娘去走，一家门要花人大要当问罪，边行孤灯尽也曾把大面要不翻盘喊不斩，要在临门掩过了命，想不忘走南梁东逃，家在汾水，心存不念你老伯母悬梁，如今不念你小三年，待三年，小三年，待三里，小三里，待三十，小三十，待三刻，小三刻，待三分，三年，三年，三里三十，三刻三分。我带孝保定了乾坤，不念了你曹桥关亲民大阵，不念你是与我开国老臣是蔡京，亲弟们将士一顿，华人在就不听谗言，岂敢你开国老臣不是有道理，明君要皇儿兄要自狂，三家万古的爱情你哪里有流泪，王大胆一步一步随定不把人， 最后是李和曾演唱的《哭秦亭》。